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24章，一睇到飘嚟咗呢隻咁嘅嘢，我心里边并嘣一下，心諗弊啦呢次。不过呢一次都知道里面系装住啲乜嘢㗎啦，我就唔打算去开棺，即刻对阿豆腐同阿巴讲，快啲离开呢度。边个知道里面啲人皮仲会唔会发烂㗎？阿巴同豆腐都费事出声啦，佢哋两个都各自深呼吸咗一啖，然之后又潜咗入水底，顺住啲水道继续向前游。一边游我一边猛咁回头睇下，好在嗰具棺材冇追上嚟，可能真係因为随福嘅妖尸就已经玩完咗，人皮亦都失去咗邪力。呢阵时都唔得闲諗咁多，我哋一路呢就焗住啖气系咁向前游。好快啲水道就越嚟越宽广，我打算继续向前游嘅时候，阿巴突然间打咗个手势示意游上去喎。睇个样系想浮出水面换气，根据我嘅观察嘅话，下巴啲水性应该就几好嘅，引气嘅功夫应该亦都唔差。我咁一口气都仲未到底，佢点解就支撑唔到呢？下巴打完个手势之后，亦都唔理我配唔配合，即刻就开始向上游啦。我啊俾条绳咁一扯，只能够跟住向上游翻上去啦。呢阵时激动过后呢，体力呢不足嘅弱点就慢慢突显出嚟。哑巴同我游水嘅速度都慢咗落嚟。昏暗不明嘅水底下，我睇到哑巴冰冷嘅神情透露住严肃。呢条友仔一直都系一副咁嘅牙刷高傲咁嘅样，任何事都四平八稳嘅。而家突然间露出呢一啲咁样懒严肃嘅神情，我觉得有啲意外。唔通水里面真係有情况？我咁一諗，就一边游一边四处及，突然之间发现喺手电筒可以照光嘅区域里面，唔知点解竟然多咗好多嘅黑点。呢啲系乜嘢嘢嚟嘅呢？嗰啲黑点好快咁向住我哋聚拢过嚟，而一下子我睇清楚啦，你老尾佢呢啲唔系丝壳子又系乜嘢啊？我即时就明白哑巴嘅意思啦，我哋竟然游入咗一片丝壳子嘅聚集地，如果唔早啲出水嘅话，可能喺个水里边就俾人生嚼噶啦。好在哑巴观察力够强，反应亦都够快，未等啲丝壳子聚拢过嚟嘅时候，我哋就游咗出水面。定眼一睇，我哋竟然系回到翻头先地宫外边嘅水潭里边。睇嚟同我之前所估嘅一样，而家呢个地下水果然系相连嘅。好在系呢一个小岛，地下水含量就唔系好多，唔系嘅话，我哋可能真系浸死喺水下边。一时之间，我都唔顾得感慨啦，三人啊嗱嗱声爬出水面，坐喺个空地上边就喘住大气。嗰啲丝壳子闻到味道啊，系咁向上浮。睇住就想向岸上边爬过嚟。我哋之前呢系用火枪嚟逼退啲嘢嘅，但系而家我哋三个同埋队伍都分散咗，梗系搵唔到火枪啦。丝壳子如果一旦咁围上嚟，即使你话好打得，但系都招架唔住佢哋咁嘅群攻噶。豆腐又讲：，哇，咁点办啊？我讲：唔好问我，我都唔知道。前边条路就俾丝壳子阻住咗。墓后边又系丝长嘅墓道，我哋真系冇路可走，亦都无计可施。哑巴揈一揈头上啲水珠，佢啊眯埋只眼，冷冷咁睇咗豆腐一眼，讲：先将你抌落去顶一阵咧。我唔知道哑巴呢句讲真定讲假，睇佢条友一向都唔似开玩笑嘅人。豆腐一听啊大惊，佢讲：喂，点解系我啫？哑巴的语调四平八稳，神色高傲讥讽咁讲：只有强者先可以生存落嚟，你而家连条路都行唔到，唔牺牲你牺牲边个？哑巴嘅话直 接咁笃正豆腐嘅软啦。豆腐啊，缩缩膊头，佢啊吟吟沉沉咁讲：你以为边个都好似你咁咩？一个比一个变态。豆腐讲嘅真系老实话喎，我天生胆大，再加上后天嘅磨练，身手同埋胆识都比一般人好。豆腐呢虽然唔能够讲佢话细胆，但系至少佢第一次见到仲益嘅时候都冇吓到濑尿啊。虽然哑巴讲嘅事实，不过豆腐显然对呢啲就好介意，神情即刻古怪起上嚟，佢又混合住唔甘心同埋尴尬，仲有愤怒啊。其实边个人都系㗎啦，俾人哋笃正佢嘅软肋，估计就肯定好唔爽。豆腐虽然平时蒸晒生瓜，但系呢一次就真系败喺哑巴嘅嗰把碎口上边。呢、这个哑巴真系唔开口则已，一开口就真系想等人煎佢两巴。我啊即时安抚下豆腐咁讲：，唉，龙生九子各有不同。喺呢个世界上呢，普通人仲系占大多数嘅，我哋冇必要同一啲咁嘅变态佬相比吓。豆腐听完我咁讲，神色先缓和落嚟。一阵之间，啲丝壳子已经爬上咗平台啦。我哋被逼只能够步步后退，睇住呢啲密麻麻嘅丝壳子沙沙声咁爬上嚟，我心里讲：哎呀，今次真系冤枉啦！六合印都到咗手啦。而家咁样样死喺呢一度，咪真係好唔抵。转瞬之间，我又諗起到顾文问佢哋，唔知道佢哋有冇逃出到墓室呢，同埋机械人四个嘅能力嘅话，八成最后都会反打盗洞出去嘅。如果我哋真係遇难咗嘅话，但愿佢哋一行人能够平安出去啦。讲老实话，心有所念呢，就一点则通。呢、这个念头啱啱闪过，从水里面竟然夹出咗几个人出嚟，定眼一睇，吓，唔系顾文问佢哋又系边个啊？我心里面即刻一起，虽然唔明白佢哋点解而家仲未逃出去，但系而家显然都系个好现象啊！仲有嗰两个扶桑人同埋段飞亦都喺入边，而佢哋身上一定应该有火枪啩，果然。一出面嘅扶桑人即刻亮出武器，成个黑暗嘅空间里面照射出一片嘅吉黄，水面上边反射住吉黄色嘅光芒。呢啲丝壳子受到咗火光，全部吓到掉返晒落水入边，冇一阵间消失得一干二净。几个人重逢啊，梗系一番喜悦就唔使讲㗎啦。疲乏之下，大家就坐埋一齐，就整合下嗰啲装备，亦都顾唔得多讲。啊，茶药嘅茶药，食嘢嘅食嘢，饮水嘅饮水，等到全部安顿落嚟之后，就已经系一个几钟头啦。嗰、那个哑巴喺顾文问佢哋冒出水面嘅时候，就重新戴翻上个面具，似乎系唔想俾更加多人睇到佢嘅真面目。我突然间醒唔过嚟，唔通？佢系喺度被喂紧林教授，直到而家我先有时间讲一讲我哋离别之后嘅情况。按照顾文文所讲，我哋同阿豆腐遇险消失咗之后，佢哋几个人就即刻心神大乱。段飞嗰边自然呢就谂住逃命啊，但系顾文文啊死都唔松口，讲一定要谂办法救人。林教授同埋我阿爷呢就有一层嘅交情嘅，再加上一路上我都出力几多嘅。林教授虽然明知道凶险，不过佢亦都企喺咗顾文文嘅呢一边。咁啊，剩低机械人四个啦，本来呢佢哋就受命于林教授嘅，虽然讲关系又唔系好直接，亦都唔至于为我同阿豆腐冒生死大险，不过佢哋又唔甘心六合印落空喎，唉，喺度犹豫挣扎一轮之后，亦都决心揾我哋。咁喺寻找嘅过程当中呢，佢哋同埋失散咗嘅扶桑人就汇合，队伍统一咗之后，一班人即刻落水搜救，几番几次浮浮沉沉，啲体力呢消耗更加唔使讲啦。一直等到水道嘅机关开启咗之后，水势上升。大家先发现咗水底下嘅暗道，顺住向下游就游到嚟呢度啦。讲完， 顾文敏亦都好出奇咁讲，点解要喺水底里面修建一条暗道呢？如果冇呢条暗道，我哋可能就会死喺地宫入边啊。我都諗唔明白，时隔咗两千几年，徐福当时究竟係点样諗嘅呢？我哋一时之间都几难諗得明。不过就睇到哑巴好似啲目光喺度闪匿住喎，好似有啲咩諗法咁，佢又冇开口。我諗我问咗佢都唔会讲㗎喇。呢个时候六合印就到咗手。大家都经过咗一轮嘅出生入死，彼此关系就冇学似先前咁剑拔弩张，但係一旦安全落嚟，好多问题就浮出嚟㗎喇。首先讲下哑巴，如果佢係同扶桑人办事嘅话，係为咗掩饰历史真相而嚟嘅，咁一定就会抢走我哋身上嘅六合印啦。但係佢点解一直都冇咩动作嘅呢？仲有就係哑巴嘅真实身份係乜嘢呢？我好唔好当住林教授嘅面拆穿佢呢？虽然我有呢个諗头，不过我知道呢件事而家唔能够做嘅。而家亦都唔系同哑巴佢哋撕破面皮嘅时候。又整咗一轮，我哋嘅目的就已经达到啦。大家为咗防止夜长梦多，即刻就开始回程。由于先前啲路都已经行过，可以避开危险嘅都避开咗，嗰啲关闭嘅雾门亦都俾我哋用炸药炸开咗，一路就顺住个火道爬出咗座火室。外边仍然系大白天。出到嚟，我哋见到李宇同阿英喺外边用啲树枝搭咗个简易嘅棚，旁边啲石头上边仲晒住啲食嘅嘢。显然，我哋喺地下出生入死嘅呢段时间，呢两个人嘅小日子啊，真系过得几好噶噃。一见到我哋咁狼狈嘅景象，仲莫名其妙咁多出一班人出嚟。吓鬼到鲤鱼嘴里面叼住嘅嗰隻蟹都跌埋。出到嚟地面就算係安全区啦。而家大家嘅狼狈样就好似隻落水狗咁。唔等鲤鱼佢哋问，我就挥咗挥手讲，嘿，我哋先瞓一阵，有咩事等瞓醒再讲。跟住就压低声音讲，盯住佢哋几个人，一有动作就叫醒我哋。鲤鱼都系个人精，虽然系满头雾水，但系佢都点咗下头。哑巴佢哋一班人再犀利，毕竟都唔系铁打嘅，强撑住行到个地面都已经顶唔顺，好似我哋一样，各自就揾个地方铺头啊，大瞓起上嚟。呢一觉啊，真系瞓得好安稳啊！醒嚟嘅时候已经系下午，其余嘅人亦都陆陆续续醒咗。阿英就升起咗篝火。早就已经准备好食㗎喇，佢哋呀洗剥干净咗一啲海雀架喺个火上边烧，散发出阵阵嘅肉香。旁边仲有事先烤干咗嘅沙坎呀、蚬呀之如此类嘅嘢，食物水源一应俱全，大家食到满嘴漏油，一个个狼吞虎咽，边度仲有啲咩风度好讲呀。等到饮饱食够啦，哑巴睇个样就准备启程啦，我就拦住佢一下讲：你哋有船咩？哑巴就用好似睇白痴咁嘅眼光啊望鬼住我，冷冷咁讲：冇船，我哋唔通游水过去啊？我笑咗一笑讲：我哋真系游水过嚟噶噃。既然咁，不如借部船一用咧。哑巴冷冷咁讲：我哋嘅船系翻扶桑啊。我讲：唉，放心啦。唔需要坐你哋嘅船，只需要你哋用你哋嘅导航发个信号，我哋就会有船嚟接应㗎喇。哑巴似乎就不肖于报复我哋，高傲嘅头点咗一下，一句话都唔讲，孭上包袱就向岛嘅背面行过去。睇个样，佢哋登岛嘅位置就同我哋登岛嘅地方啱啱相反。